年度资助项目，话剧《茶餐厅》第二轮演出即将开始，期待您的关注。 9月21日至9月30日，在朝阳九剧场上演，购票关注永乐票务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监制，北广合艺出品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马娘娘降职，加封宝刀大将铁公然为扫北大元帅。铁宝龙、铁宝山、铁宝元随营听用，韩金虎当上了驸马监军，给大兵10万兵发黄河岸。咱们单说铁公然真是受宠若惊啊，他心里琢磨着，我盼的就是今天，自从我铁公然保了朱元璋之后，一直就不顺气儿，脑袋上头老有这些功臣宿将压着，怀才不遇，难以施展呐。现在多好，徐达没了，这个元帅不就落到我头上了吗？我铁公然想怎么地就怎么地，将来大功告成，统一天下，我就能取代徐达的爵位，身为王爷呀。因子封孙，何乐而不为呀？铁公然心里的高兴，他更下了决心，得紧紧依赖马娘娘跟韩金虎，挨着大树好乘凉啊，离开他们就没有我铁公然的今天。所以他跪到马娘娘面前，一把鼻涕两行热泪啊，一边哭着一边说，娘娘千岁放心，就是小猫小狗他都懂得感情，何况人乎，我铁公然70多岁了，臣是有心的人，娘娘这样提携，铭刻肺腑，终身难忘啊。您放心，此一番微臣带着军队前去扫北，必然奏凯还朝，不把叛逆朱棣的脑袋拿回来，我不见您。马娘娘点点头，好，但愿如此，来呀，敬酒。马娘娘亲自给铁公然和老铁家哥们儿敬酒3杯，这才把袖子一甩，让他们退出去。马娘娘呢，转身回到内宫大佛楼，敬了手，烧上香，默默的祷告，希望铁公然大功告成。安下他听信儿，咱不说。单说韩金虎和铁公然在教军场点齐军兵，杀了一个犯人，祭了大旗， 这才浩荡荡离开南京，赶奔太平府。四外是铁甲军，这中军非常的厉害，不超过一万人，多数的都姓铁，而且是老铁家的家族，三亲六故。铁公然呢，管这支中军叫父子军，又叫铁家军。他是效仿着当年项羽八千子弟兵操练的这支人马，因为都是亲属，一个人舍命，别人都得帮忙，不像其他的军队一盘散沙，这样呢可以抱成一个团，雷打不动啊。铁公然就凭着这点家底儿，要跟燕王决一雌雄。咱们书说简短，一路上饥餐渴饮，小行夜住，这天来到太平府。太平的两位守将孟九公、余化龙听说援军来了，列队迎接，把这些人接进太平。韩金虎到了这儿，俨然以太上皇自居呀，撇着辣嘴摇头晃脑，把任何人不看在眼里，这帮人谁敢得罪他呀？在韩金虎的面前是唯命是从，比孝敬亲爹还孝敬呢。当夜晚间，韩金虎把孟九公、余化龙本地镇守的各位将军总兵全召集在一处，包括老铁家，开了个紧急会议，了解前方的军情。余化龙就把燕王那边的情况禀报了一遍，他说燕王过了黄河就在燕庆关，据我们调查得知，他手下的人马不超过七万人，都有谁有谁有谁有谁。韩金虎点点头，问铁公然：“大帅，你看此事该当如何呢？”“驸马千岁，这还用问吗？我们奉了天子的明诏前来讨贼呀，咱能在这干等吗？以微臣之见，明日准备战船强渡黄河，一鼓作气拿下燕庆关，这是上策。不过大帅你可听见了，这朱棣也不是省油灯啊，有胡大海、田在彪众人辅佐，也敢说兵强马壮，再加上铁戟赛典为邱彦臣心降，如同彪虎贴翼，也不可小瞧啊。我们过了黄河能否有把握打胜仗？他刚说到这儿，铁宝龙噌站起来了：“驸马您放心吧，田在彪算个什么东西，我压根从心里就不服他，胡大海不就是个臭无赖吗？现在走一步掉一块，空有其名无有其实。那邱彦臣也是老棺材瓤子了，这些碌碌之辈何足挂齿。如果驸马不放心，可以给我一支令箭，我以人头担保，三天之内拿下燕庆关。”“好好啊，铁将军，要这么说，本驸马监军给你一支令箭，人马三万，明日就强渡黄河攻打燕庆关，事成之后我必在娘娘的面前向你请功，让你官升三级，谢驸马千岁。”他们这个会议就这么结束了。扫北大将军铁宝龙带着两个兄弟铁宝山、铁宝元，点起老铁家的子弟兵八千， 另外又带了30,000生力军，准备了1000多只战船呢，连夜晚间强渡黄河，就到了对岸了。那么说对岸有没有防守的军兵呢？有，是燕庆官邱彦臣的部下，但是兵力比较单薄。现在燕王啊，人手不多，如果把战线拉得太长，容易被人家击破，也采取了有力的措施，在这黄河的边上就留下3000人马，能挡就挡住，不能挡就撤回城内。另外命令铁骑将邱彦臣和大将常衡领兵10,000在关前驻扎，燕王跟田代彪、胡德海住在城里，布成了犄角之势，互相声援。就因为黄河的水太狂，一时找不着那些船只，所以把他们挡住了，不然的话早就过去了。虽然说没有开兵见仗，燕王的探马蓝旗把事情摸得清清楚楚，太平府那块韩金虎一到，燕王就得着信儿了，告诉邱彦臣和常衡加紧布防，不得疏忽大意，一场大战就在眼前。所以燕王的军队一个个擦拳魔掌，等待厮杀，严阵以待。就在这天的晚上，铁宝龙、铁宝山、铁宝元率领军兵杀过黄河，猛扑长衡的大营，双方展开了一场激战。这是在燕王兴兵以来头一次硬仗，因为前文咱们说了，燕王从北京出发，一路上路过的州城府县都望风而降，几乎没遇上主力。到这不同了，这是韩金虎的死党啊，当兵的不给他卖命行吗？霎时之间火光冲天，鼓声如雷啊，两方面都付出极大的代价，人跟人斗，马跟马斗，兵跟兵斗，将跟将斗，都搅作了一团呐。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，常衡和邱彦臣架不住了。为什么？敌军攻势甚猛，常衡跟邱彦臣一商议，怎么办？保存实力，撤回燕庆关。邱彦臣点头，收集残兵败将10,000来人，就这么的，他们回了城了。一见四殿下朱棣和大帅田代彪，常衡和邱彦臣跪倒在地，向四殿下请罪。朱棣一摆手，二位将军免礼，不必说这些，胜败兵家之常，这有什么奇怪的？你能把实力保存住，这本身就立了功了，赶紧一旁落座。等坐下，邱彦臣介绍说，这一次老铁剑来势不善呐，不知道这个铁公然在哪弄了一只铁氏家族，一个比一个厉害，虽然我们没有正面交锋，但是他手下的军队都是敢死军，希望王驾千岁早做准备。四殿下点头，好，等他们到了关前再战不迟。可第二天，铁宝龙领军就到了城下了，在关前扎营，饱餐战饭之后，擂鼓巨将是列队在关前，这个骂呀，张口逆党，闭口逆子，让燕王亲自出城受死。燕王也是有脾气的人，跟胡德海一商议，亮全队迎敌，就在燕庆关的西门外拍摆下战场。旭日东升，霞光洒满大地，照的是清清楚楚，两方面的军兵 各自不下30,000人呢。不是有那么句话，人到10,000无边无厌，人到100,000是彻底连天。双方的人加的一块不足10,000，到处都是人了，旗帆招展，袖带飘摇，刀枪好像到了高粱地，绕眼生辉呀。咱们不说旁人，单说扫北大将军铁宝忠立马横大铁刀往对面观瞧，就见雁庆关城里发出10,000人马布成方阵，步兵在前，骑兵在后，步兵铁宝忠心里头挺赞成，嘿，这田在彪这小子是不含糊啊，你看他摆的这座方阵铜帮铁底一般。再往正中观瞧，绮罗伞盖之下有一匹黄骠马，马鞍桥端坐一人，头上戴凤翅鎏金盔，体挂麒麟宝甲，外罩素罗袍，在手中端着一杆五钩身背亮银枪，腰横着宝剑，面白如玉，微微有点黑乎，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。冲他穿仗打扮一看，就是四殿下朱棣。不过朱棣啊，衣服的外面全都有青纱和白布，给母亲带着重孝呢。不单是他，是燕王手下的官兵一律全带着孝呢。但是不妨碍战斗，上垂手正是大元帅田在彪。田在彪今年30岁刚挂零啊，看上去也就是26、27岁。因为田在彪这小伙长得漂亮，头上戴虎头盔，身挂麒麟宝甲，胯下拔掌中的花枪，走兽壶玄天带，弯弓插箭，真不亚如金甲天神。下垂手是个大胖子，一眼就看出来了，是胡大海。在两旁偏副将军不下10多名，雁别翅排开。铁宝荣一看就明白，对方今天是绝不能善罢甘休啊，一场激战就在眼前。看罢多时，铁宝荣双脚一点蹬，马往前催，没动手呢，先练了趟刀。他这口大刀84斤呢，连练刀再往前走，马到两军阵前，把大铁刀一背，用单手点指，单对面，你可是叛逆朱棣，还不过来受死。燕王千岁看得挺清楚，暗自吃了一惊，为什么呢？据他想象，韩金虎马兰手下没什么人了，没事的时候四殿下就算计，除了功臣之外，他们手下还有几个人能打的，也就个3-5个吧。他做梦也没想到，这又新出了一帮。看眼前这个大将跳下马来，摘盔卸甲，身高过丈，膀阔3庭，是肚大腰憨，腚大腰圆，真好比燕军的太岁，活了的金刚一般。就说他使的这口刀吧，都出了号了，跟板门相差无几，那刀杆比茶杯口还粗啊！在两军阵前好像猛虎一般，再看他后边的军队比刀裁斧剁的还整齐，燕王心里就吃惊啊，看来打的南京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啊。燕王看罢，把手中的枪扑棱扑棱扑棱颤三颤，摇了三摇，斗丹天高声答话：对面报同名姓在战，你是何人？ 我呀，铁宝龙师爷。 宝刀大将铁公然，那是我叔叔，我是他侄儿，奉皇上的明诏前来讨贼呀。 朱棣，朱棣呀，你小子是人吗？以子伐父，乱伦不孝啊，哪有儿子打爹的？哎，你瞅瞅你，带着这么多的叛臣贼子，要侵犯大明的疆土，真是死有余辜，本将军岂能容饶？拿命来！这家说的这挺大铁刀是直扑四殿下，多大的胆子！燕王在中军呢，那是心服重地啊，啊，他还真没在乎。还没等他到近前呢，花枪太保田德彪扑棱一晃花枪飞马而出，把铁宝龙就给拦住了。二人通报名姓，咱们简短接说，就站在一处，一伸伸手了，田德彪也吃惊了，一瞅这铁宝龙啊，真厉害，这把大刀上下翻飞，也不知道他有多大的劲儿，越战越猛，越战越勇，练得跟刀山一般。当然田在彪倒是不怕他，但是想要赢他也不那么容易，二马盘桓打了50多个回合微分输赢。这时候呢，铁宝元有点沉不住气了，他一瞅这田在彪真厉害，看这意思打长了，我大哥未必赢得了人家。哎呀，大哥要有个闪错，今后谁领兵啊？打仗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，我不能看热闹，待我助他一臂之力。啊，他催马来到两军阵，把大刀往空中一举，高声喊喝：呆大哥，田在彪非是一人能敌，来来来，我跟你帮帮忙，双战于他，招刀穿。赵田在彪就一刀。那田在彪是个大将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面风，别看正站着铁宝龙，听见身后金风响就知道不好啊，赶紧使了个犀牛望月式，怀中抱花枪往外一开，开啪，把铁宝元的铁刀给崩出去了，唰，铁宝龙的刀又到了，田在彪一翻把他啪啦啦啦啦啦，把他的刀又崩出去了。就这样，三个人三匹马两口刀一挑枪，搅在一处，又大战30个回合，战不倒田在彪，把铁宝龙气得直哼哼，把铁宝元气得直叫唤。我这个小白脸子真厉害呀！三匹马颤瞪相磨，摆了个丁字形，这才有一场意外的大战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